个世界规则有点难懂，曾经努力不一定有收获，未知的时代

我们的聊天。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，至于爱情是个回忆，他不爱我，他离开你，爱回来就回去，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遇，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，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，青春的副歌为你像一片叶黑，没法自抓在手里，我们的眼泪在哭泣着过去，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，副歌的

笑、哦哦、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电话兜着圈子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。既然可以拥抱，就不要轻易放掉。 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，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 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警告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

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新华网发表，近日福建泉州公交首次为公交司机设立了委屈奖，对于处理纠纷时表现出较高职业道德的司机表示安慰和支持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那有人认为呢，这可以让司机心里有一些安慰，还有人认为呢，受委屈靠奖金补不回来，司机更在乎的是得到乘客们的理解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小可说，觉得福建的安慰奖更多的是在于提醒司机不要冲动，双方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所以要大大的点赞。顺其自然说，公交司机和乘客要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，以心换心，才能一路公交一路情，文明开城心相印。设置委屈奖呢，其实只是权宜之计，表面的解决办法。社会需要尊重劳动者，特别是为公共事业服务的劳动者，形成彼此互相理解的风气。对于公交车上的各种违法行为呢，如果说危害到了公众的安全，应该从严处理，加强立法方面的考虑。继续刷新微博。长江日报发表，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了，下午5点半家长才下班。那这个尴尬的时间差呢，让家长们啊是疲于奔命，要么总是请假早退，要么是干脆辞职。而许多的家庭呢，则是选择请银发族早送晚接。那放学了谁来接孩子，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各方为难。你家里是如何解决接送孩子的问题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田野老牛说，孩子上学接送确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，通常看到的是爷爷奶奶接，姥姥姥爷接，家里有保姆的接，全职妈妈接。我几乎没有到托管所来接过，办一个小学临时托管所很难吗？风景在路上说，幼儿园小学生放学多半是银发老人去接和送的，很少的小孩子是自己的父母接送的，产生的原因可能大同小异吧，没时间，要赶往单位上班。那爷爷奶奶呢，也多了一项工作，算是一个乐趣，一份休闲的事情吧，他们的无私奉献是多么的高尚啊。当前送孩子上下学真的是银发族居多，其次是全职母亲吧，再有就是上托班了。那如果上班送孩子上下学两不误，那要么单位下班时间提前，允许有孩子读书的监护人提前下班1到2个小时，要么就是学校下学的时间推迟。但是推迟放学时间呢，可能也会给交通带来一些压力，遇到上下班的高峰啊，人多车多，道路拥挤，也给安全带来隐患，确实也亟待解决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宇阳，九六九主播带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

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。

香，江边的小村庄，湖水白兰香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脚步清香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金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